最近一段时间的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应该开启了狂欢模式哈，因为索尼影业推出的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上映了。那么这部影片在一周前呢，先在美国上映。那么自从影评网站开始评分之后呢，众多媒体和影评人纷纷给出了超高的评价。那么以至于在评分上都击败了之前大热的动画电影《超人总动员2》和《无敌破坏王2》。那这部影片呢，或者说是蜘蛛侠系列的任何影片，可说的地方是吧，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影视原声带一起来分享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的插曲，一边呢来跟各位聊一聊和蜘蛛侠电影有关的那些话题。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 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我们聊一聊这部新上映的影片哈，名字叫做《蜘蛛侠：平行宇宙》。那么平行宇宙呢，是漫威系列漫画当中经常被提到的一个概念，这是与现今世界相似，但是呢会有略微改变的宇宙。每一个平行宇宙之中呢，都有一群超级英雄，但是呢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独立。比如说都是蜘蛛侠，那不同宇宙当中的蜘蛛侠呢，除了能力相似之外呢，几乎没啥共同点。他们的真实身份不一样，年龄不一样，甚至性别物种都不一样。那么电影《平行宇宙》讲的呢，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讲的就是迈尔斯·莫拉莱斯成为蜘蛛侠之后呢，和其他平行宇宙当中穿越而来的蜘蛛侠们共同对抗反派的故事。那六个来自不同宇宙的蜘蛛侠性格各异啊，画风不同，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影片最大的一个卖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动画影片《平行宇宙》当中的插曲，由波兹马龙和斯瓦里一起演唱的《太阳花》。今天的音乐呢都很嗨哈，大家可以跟着节奏动起来。 Sunflower 太阳花来自波斯马龙加斯瓦里。那么提到蜘蛛侠的这个真实身份，很多朋友呢想到的都是那个生活在纽约皇后区被蜘蛛咬伤的高中生彼得帕克。不过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之中的主演的不是他，而是一个叫迈尔斯莫拉莱斯的黑人小伙。在漫威漫画之中呢，官方给他的设定是第二代蜘蛛侠，能力呢和第一代也就是 Peter Parker 相似。在这个宇宙之中呢，帕克在战斗当中牺牲了，而蜘蛛侠死前的一个月，死对头绿魔为了复制蜘蛛侠的能力，就造了一个类似的变异蜘蛛。后来呢，这个变异蜘蛛误打误撞地咬到了迈尔斯，从而呢让他也有了特殊的能力。那么最初呢，他对此表现的是很消极，想隐藏自己的能力，当一个普通人，那能藏得住吗？所以说呢，不久之后蜘蛛侠战死迈尔斯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后来呢，他就把 Peter Parker 的死呢归罪于自己啊，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于是呢，他下定决心追随彼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信念，成为了新一代的蜘蛛侠。继续来分享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的插曲，来自果汁世界加希金共同演唱的《Hide》隐藏。 Need a drink? Found my home. She made me leave.I think I found my home. Shorty made me feel at home. She made me leave the thrills at home. And I'm fine with it. She really made me lose control. I'ma let my love unfold. We're just two lost souls, but we're fine with it. There's love at my front door. Short notice, you're not likeGirls, I know this. Think I met my soulmate. Yeah, I know it. When it gets dark outside, in you I confide. You help me face my demons. I won't hide, hide. Girls like you are hard to f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if I give youof your life. I found my home. Shorty made me feel at home. She made me leave the thrills at home. And I'm fine with it. She really made me lose control. I'ma let my love unfold. We're just two lost souls, but we're fine with it It's not the same with your pictures in my frame. Now that you're here, I want nothing to change. You pick me up when I'm down. I need you around. You see me through my darkest times. Love isn't something that you try to find. You brought meaning to my life. All because of you. I found my home. Shorty made me feel at home. She made me leave the thrills at home. And I'm fine with it. She really made me lose control. I'ma let my love unfold. We're just two lost souls, but we're fine with 隐藏来自果汁世界加希金的共同演唱，出自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的插曲。虽然说这部影片的第一主角是迈尔斯·莫拉莱斯，但是呢，我们所熟悉的 Peter Parker 也有大量的戏份。当然了，这个剧情呢，并不是关于他战死，而是呢，另外一个时空的 Peter Parker 被传送到了迈尔斯所在的世界。 那么在电影当中呢，他呢会成为迈尔斯的人生导师，帮他掌握和使用蜘蛛侠的能力，并且呢帮助他成为超级英雄。继续来听歌，原是来自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插曲，由图特摩斯演唱的《记忆力》。 Came back in the form of someone else. I know this feeling, yes, I know this very well. Why won't you love me now? Why won't you love me now? Why won't you love me now? Memories. It's gonna take some getting used to. Memories. Feel the pain when it hits you. Memories.Don't you ever let them fool you. Don't you ever let them fool you. Cause I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it ain't true. I learned the hard way about trust. About us, about us. You seem to be on your high horse. We're not so stable anymore. What's left if I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What's left if I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What's left if I give you my all?Give me my all. What's left if I give you my all? Give me my all. Give me my all. My memories came back in the form of someone else. I know this feeling, yes, I know it very well. Why won't you love me now? Why won't you love me now? Why won't you love me now? Why won't you love me now? Stepped over me like a sidewalk. That's your loss, your loss. You self-destruct and I watch, I watch, I watch. Memories. Don't let them fool you, baby. Memories. Don't you ever let them fool you. Cause I know that it ain't true. Back it up, back it up, I can't deal with ya. Back it up, back it up, pick your things with ya. I finally had enough. Out to the right you goWhat's left if I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What's left if I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What's left if I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give you my all. What's left if I give you my all? 记忆力来自图特摩斯的演唱，出自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插曲。虽然说这部影片当中呢出现了很多我们所熟悉的初代蜘蛛侠彼得·帕克，但是呢这部影片和任何一部真人版的蜘蛛侠都没有剧情上的关联，是吧？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剧情。那么平行宇宙呢，算是索尼影业全新打造的蜘蛛侠独立宇宙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将会以蜘蛛侠为主体进行一个拓展。我们都知道蜘蛛侠这个角色的影视改编版权很早之前呢就被漫威给卖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事儿。当时呢漫威漫画呢正处在一个低谷，是吧？为了活下去就卖了很多超级英雄的影视改编版权。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蜘蛛侠是被卖给了哥伦比亚公司，后来呢索尼公司收购了哥伦比亚公司，于是呢蜘蛛侠的版权也就顺其自然地落到了索尼的手里。继续来分享平行宇宙当中的插曲，由里尔维恩泰多拉加杰塞德怀恩奥弗洛共同演唱的《害怕黑暗》。 I'm not scared of the dark. I'm not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No, I'm not afraid of the fall. I'm not scared, not at all. Why would a star ever be afraid of the dark? I'm not scared. never scared and I ain't never horrified. I just look down at my Rolex. It said it's the darkest times. I ain't never terrified. I ain't never petrified. You know I see dead people. I just tell them get a life. I ain't never scared. I'm not sure if that's a word, but I'm in every word feeling like do not disturb. Wait, let me testify. I have never testified and I'm married to my pride. I ain't never, never cried. I got eyes like marbles. If I cry, they sparkle. You know I could read your mind like I'm the author. There's a line for tomorrow and that line's getting shorter. I'm behind the trigger. What if I am the target? Deep side, a sayonara. I ain't afraid to die. It's either goodbye, good morning, and the sky starts to fall and I'ma shine in the darkness. I look back down in my rollie. It says time for the chorus. You know I'm not scared of the dark. I ain't no scared. I ain't no I'm scared. I'm not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No, I'm not afraid of the fall. Yeah, yeah, yeah. I'm not scared, not at all. I ain't never scared, I ain't never scared. Why would a star ever be afraid of the dark? Yeah, yeah, yeah, I'm yeah. not scared. To the side, in my fifth, let's ride. Big Mac to the side, if she call, I'm gon' slide. Y'all my baby, boy, you crazy. She might get a new Mercedes. She said she want me, ooh wee. Okay, lil' shawty, let's do this. I ain't gonna tears, I cry. Any time that's where I die. 害怕黑暗来自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插曲。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漫威早年在把这个超级英雄的影视改编权卖出的事情。当时呢，漫威和其他公司签协议的时候就加了一条，说如果这个影视公司不能在规定的年限里制作出超级英雄电影，那漫威漫画呢是可以收回这个版权的。其实呢，很多超级英雄影片都是因为这条规定才诞生的。很多影视公司暂时还没有能力打造出优秀的影片，但是呢，为了留下版权，有的时候呢不惜粗制滥造。还有一部分呢，就像索尼早期的做法一样呢，不做烂片，但因为也做不出来有新意的片子，所以说呢就只能不断的重启。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超凡蜘蛛侠系列会失败。尽管在画面配乐上已经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故事太老套，最后呢没有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导致原计划拍摄三部的超凡蜘蛛侠只拍了两部就被迫喊停了。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来自不是依然来自平行宇宙，是来自超凡蜘蛛侠第二部的插曲，来自法瑞尔·威廉姆斯演唱的在这里。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My dear, it seems we're here again. So much for effort. Isn't it clear we're here again? Our thing right where we left it. A delusion is a flyFirst class to nowhere, while a dream is a blueprint, a plane to go there, to go there. And I promise on all existence, if it breathes, then it is a witness. We have unfinished business, you and I, and so my.My dear, it seems we're here again. We're

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比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多晴天，偏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较好，但气温持续低迷，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蜘蛛侠，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银色说，其实我还挺喜欢超凡蜘蛛侠系列的，虽然说外界对于这个系列的评价很一般，印象最深的情节就是英雄归来里蜘蛛侠用蜘蛛丝儿拉住了坠下楼的丽兹，看的时候呢鼻子一酸，因为在超凡系列之中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场景，那个女主角格温却死了，成为了蜘蛛侠心中永远的痛。情商不掉线说，谁也没有想到索尼居然在最后一个月用一部超级英雄影片挑战迪士尼在动画电影方面的霸权，还成功的虎口夺食，拿走了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动画奖。影片呢我已经看了，不想剧透，但是我想说这才是今年最强的漫改电影，甚至可能是史上最好的蜘蛛侠影片了。那么在过去几年呢，索尼影业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开发蜘蛛侠的方式，那么直到最近呢，随着漫威电影宇宙的扩大，索尼呢才受到启发，一方面及时叫停了独立制作的影片超凡蜘蛛侠系列，同时呢开始寻求和迪士尼的合作，那让我们最熟知的蜘蛛侠 Peter Parker 参与到漫威电影宇宙之中，于是呢就有了蜘蛛侠英雄归来。这部影片呢，在当时被影迷们称作是索尼影业和迪斯尼的前所未有的合作。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揭秘一下两家超级电影公司合作的一些细节。其实呢，从当初两家公司讨论的结果来看，合作协议当中的条款对索尼是100%有益的。首先呢，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将继续由索尼影业负责全部的投资发行，这就是一很大的一块了。同时呢，索尼影业也将获得全部的票房收益，这又是一大部分。那么漫威影业要负责参与制作，担任系列影片的创意主导，就是负责挑选演员和导演，决定影片的风格和基调。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哈，乍一听觉得漫威好像一点好处都没捞到，光干活了是吧？其实呢不然，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蜘蛛侠将出演5部漫威电影，除了美队三和复联的第三部和第四部之外，这5部影片还包括了蜘蛛侠系列的2部续集，这意味着新的蜘蛛侠系列的故事是发生在漫威电影宇宙之内的。把蜘蛛侠呢拉回漫威宇宙，这是漫威影业和漫威影迷期待多年的事情。那换句话说呢，这 这个漫威影业呢是通过割让收益的方式暂时把蜘蛛侠的版权给租了回来，是吧？这么一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哈。好吧，一起来分享影片《蜘蛛侠：英雄归来》的插曲，由雷蒙斯乐队演唱的《闪电战》。闪电战来自雷蒙斯乐队，那这也是影片《蜘蛛侠：英雄归来》的插曲。在索尼和迪士尼达成合作，开始共享蜘蛛侠这个角色版权的同时，索尼影业还启动了两个蜘蛛侠电影宇宙的计划，其中一个呢，就是咱们今天主要聊的蜘蛛侠平行宇宙。索尼影业手中呢没有那么多超级英雄的版权，但是他呢依然希望能够像迪士尼和华纳兄弟那样营造一个完整的宏大的超级英雄宇宙，于是呢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各种各样的蜘蛛侠身上，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个平行宇宙这样的概念。一起来分享平行宇宙当中的插曲，来自杰登·史密斯演唱的 Way Up 高高在上。那么顺便说一嘴，杰登·史密斯的老爹就是威尔·史密斯。高高在上来自杰登·史密斯，出自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插曲。那么除了平行宇宙这个系列之外呢，索尼影业还启动了蜘蛛侠漫威宇宙。这个系列呢包含了包括毒液在内的很多蜘蛛侠漫画当中的角色，以反派和反英雄角色为主。但是因为这个汤姆·赫兰德扮演的蜘蛛侠呢目前属于索尼和漫威共享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蜘蛛侠这个角色暂时不会出现在索尼打造的蜘蛛侠漫威宇宙之中。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电影《毒液》上映之后呢，漫威影业和索尼影业都发声明强调，这个系列呢不属于漫威电影宇宙的一部分。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好奇，那既然索尼有了蜘蛛侠的电影版权，而且这个系列又是蜘蛛侠漫威宇宙，那为啥不能让彼得·帕克在这个毒液当中现身呢？这是因为，哪怕彼得·帕克只在这部影片当中露一脸，出现一秒钟，那么这都意味着什么呢？毒液这个角色是存在于漫威电影宇宙里的。于是呢，毒液这个角色的版权就必须要和漫威共享了。那显然索尼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呀，对不对？那对于漫威影业来说，他们呢已经谨小慎微地运作了漫威电影宇宙好多年，因此呢，他们也绝对不会允许一部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影片出现在自己的宇宙之中，特别是毒液，这样可能会出现大量血腥镜头，那在国外被评为 R 级限制级的影片，是吧？好吧，但是呢，电影是限制级，但是呢，歌曲没问题。我们来分享《毒液》的插曲，由普沙替演唱的《No Problem》，没问题。If I am the problem, then you cannot solve it. You live in the crosshairs when you are the target.It's hard to stay underground. The brighter your star gets. From sunup to sundown, I'm glowing regardless. We came with the mission to corner the market. To take it, you gotta be heartless. One of the hardest. I'll be the realest one alive. You don't want no problem. Take you down, it ain't gonna be no problem. Yeah, I get the feeling like I'm high. All my life, you ain't gonna want these problems. Take you down, ain't gonna be no problem. Why don't you play with God? I got the check in the squad coming for you. I got diamonds dancing in my mouth. Think you the king of this house, I'm coming for you. I'll be the realest one alive. You don't want no problem. Take you down, it ain't gonna be no problem. Yeah, dead or alive, I'm wanted.Just like a ghost, I'm haunted. I'm calling the shots, you calling the cops. The angel of death is upon us. It's not a threat, it's a promise. Killing it will if we honest. I tell you no lie, it's Jekyll and Hyde. When you are like one with the monsters. I am the problem. Yeah, I got the power. Yeah, I got the pool. I run with the bulls, you run with the cowards. This thing of ours. Yes, this thing is ours. Yes, I put out the heat. Your funeral's lit, I show up with flowers. Woo!I be the realest one alive, you don't want no problem. Take you down, it ain't gonna be no problem. Yeah, I get the feeling.普沙替演唱的 No Problem 没问题，出自影片毒液的插曲。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了影片毒液哈，这个我也看了，感觉呢有点失望。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从纽约来到旧金山生活的记者埃迪·布洛克被外星生物毒液寄生之后呢，成为了亦正亦邪的另类超级英雄。这个影片的设定呢其实还比较有想法哈，这个艾迪以前生活在纽约，后来呢碍于生活所迫来到了这个旧金山，这个不是编剧团队随便编出来的，而是为了和蜘蛛侠这个角色撇清关系故意这么做的。在原版漫画当中的毒液原本是出现在纽约的，而且呢是蜘蛛侠的劲敌之一，后来呢他们达成了一个休战协议，前提是毒液必须离开纽约。最后呢，漫画里的毒液去了旧金山，并在那个城市里扮起了反英雄角色。那么当时呢，在制作剧本的时候呢，编剧组的成员就已经做了打算，不准备让蜘蛛侠出现在毒液影片之中，并且呢，杜绝一切他出现的可能性。所以说呢，干脆就把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在了他和蜘蛛侠分隔两地之后的旧金山。一起来分享毒液的主题曲，来自艾米纳姆演唱的毒液。虽然说这部影片呢是 R 级，音乐呢好像听起来也是那种黏黏糊糊黑黑的感觉，是吧？It tells you you're in the wrong field when something's in your mitochondria, cause it latched on to you like 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malevolent as I've ever been, head is spinning, this medicine screaming, dick dick dick, let us in, it dick dick like a solid ball, let your Allen pole, bedridden, should have been dead a long time ago. Liquid Tylenol, gelatins, think my skeleton's melting. Wicked, I get all high when I think I smell the scent of elephant manure. Hell, I'm in Kahlua, screw it, to hell with it. I went through hell with accelerants and blew up myself again. Volkswagen, tailspin, bucket matches my pale skin. Mailwind, went from Hellman's and being rail thin. Flaffish, scribbles, jam rap, Olympics, 97, freak Nick, how can I be down mean? Bazaar in Florida, Bruce Room, slept on the Florida motel then. Dr. Dre said, hell yeah, and I got a stamp like a postcard, word to mailman. And I know they're gonna hate, but I don't care. I barely can wait to hit them with the snare and the bass square and the face. This is my world. Better prepare to get laced because they're gonna taste my venom. I got that adrenaline momentum, yet I'm not going with them. Never gonna slow up and I'm ready to stand. 时间关系，我们听一小部分吧。这是艾米纳姆演唱的《毒液》，也是出自影片《毒液》的同名主题曲。这部影片呢，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删了一个彩蛋，这个彩蛋的内容呢，就是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的预告。那在国内上映的版本之所以没有这个彩蛋呢，就是因为当初并没有计划引进《平行宇宙》这部影片，后来呢计划有变，这部影片才登陆国内大荧幕。不过呢，跟毒液的命运相似，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呢也删减了一个彩蛋。这个彩蛋呢是向蜘蛛侠 Peter Parker 的两位创作者斯坦李和史蒂夫·迪科特致敬的。那如今呢，两位大师都已经仙逝，漫威呢因此特别制作了一个彩蛋。但是呢，这一段画面内容的制作完成和提交时间，比国内译制版制作的截止时间还要晚。这边都配音啊、译制什么都弄完了，那边才把彩蛋交过来。所以说呢，官方呢只能非常遗憾的删掉了这一段彩蛋。一起来分享《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插曲，来自Bill Young Prince 演唱的 Let Go 发射。 Sometimes I don't really know myself. Devil on my back, pray for me, Neo. Angel in the front, tryna guide my steps.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need some help?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by yourself?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feel down low? I just wanna scream, I just wanna explode. I just wanna let go. I just wanna let go. Devil on my left and an angel on my right. I'm just trying to live my life, I'm just hanging in the fight. Swinging off the web of life, flying through the breeze. My uncle always told me that it never would be easy. Now I'm looking to the sky, hoping that he rests in peace. Violence in the streets, I just wanna come to peace. All these problems, I'm just fighting with myself and enemies. Looking for my peace while I'm looking for my peace. Yeah, I just wanna sing and fly away. I just wanna see a better day. I just wanna soar and never drown. I'm looking for my happiness now. I just wanna sing and fly away. I just wanna see a better day. I just wanna soar and never drown. I'm looking for my happiness now, yeah. I don't really know myself. Devil on my back, pray for me, Neo. Angel in the front, tryna guide my steps.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need some help?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by yourself?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feel down low? I just wanna scream, I just wanna explode. I just wanna let go. I just wanna let go. Let Go 发射，来自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的插曲。最后呢，我们说回这部影片本身。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影片呢主要是围绕第二代蜘蛛侠迈尔斯·莫拉莱斯展开。那么初代蜘蛛侠彼得·帕克也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其实除了这两个角色之外呢，影片中还有四位重要的蜘蛛侠，一个是女版蜘蛛侠格温，驾驶蜘蛛侠机甲的小女孩佩妮·帕克，大萧条时期的暗影蜘蛛侠。那这个暗影蜘蛛侠的名字呢也叫彼得·帕克。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蜘蛛侠，这个猪呢是猪八戒的猪，这是动物宇宙当中的蜘蛛侠，在那个世界里是没有人类的。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 依然分享的是影片《平行宇宙》当中的歌曲，来自文斯·斯塔普斯演唱的《Home 家》。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收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尼罗河上的惨案》译制经典老版本，明天同一时间876再会了。 A distortion. I'm at war with my emotions. I'm at war with they enforcement. Tryna fight for what's right and got sidetracked. Where your mind at? Never mind that. Can't be thinking the blink. You swimming, you sinking. You winning, you leaving the heaven. I loaded my weapon. I stay with my brethren. I pray for protection. My prayer in my sight. So I'm doing what's right and not asking no questions. I wanna be home free. Where's one that was lonely? But I'm ready and waiting for my day of salvation. And I'm patient.I'm coming home now. I'm coming home. Right where I belong now. Right where I belong. They looking for saviors, I'm looking for safety. They never gonna break me, take me. Down on my knees, believe I'm never gonna beg or plead. I never say never, but I guarantee. Gather my strength, going hard in the paint. Paint you a picture, just put on display. I'm in the gate, they don't give, then I take. Can't take me down now. My feet on the ground now. Fight till I'm down now.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五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五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是我们年终感恩大回馈的特别节目，那我们选择的是平台上大家认可率和回购率非常高的产品，这就是中粮新疆红花籽油。 没错，而且中粮是一个大品牌啊，它是连续24年成为了世界500强，同时是诞生于1949年，历史非常悠久，旗下的蒙牛、中茶、福临门、五谷道场等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品牌，所以大家选择中粮就是选择放心和品质。 那么中国人呢是离不开油脂的，一天的三顿饭都得要吃油哈。那么健康的油脂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红花籽油啊，它里边的有饱和脂肪酸、油酸以及大量的亚油酸。 对， 那么这些物质呢，对我们的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没错，尤其是这个亚油酸，因为红花籽油中的亚油酸含量高达78%以上，是真正所有的食用油中亚油酸含量非常高的了。而这个亚油酸的主要的它的好处呢，我们身体里有一些垃圾油脂在你血管中堵着，或者说沉淀着，那你也需要用一些好的油脂把它们给溶解掉，那就需要亚油酸。而真正的食用油中亚油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就是红花籽油。 没错，而且在冬季的时候呢，得这个心脑方面等等疾病的人呢挺多的哈。亚油酸的话呢，起到了一个在你体内的小扫帚的作用哈，把你体内的那些垃圾等等都给你扫出去了，所以真的是非常好。当然这个红花籽油啊，在市面上卖的还是蛮贵的。 那当然了，因为红花的生长呢本身就非常稀少，现在世界上红花的核心产区是在中国的新疆，而新疆的核 核心的红花产区是在塔城这个地区，所以呢产量又稀少，因此在市面上大家看到红花籽油的话一般都是一箱四瓶399块钱、 但是今天呢我们买一箱赠您三箱，得到的是四箱，那每箱里面呢是四瓶，400毫升一瓶四瓶，那么四箱的话呢大家就能算到了，一共是16瓶、 对， 那么市面上的16瓶的话应该是1596，但是呢以往我们在大的优惠的时候，我其实在双11或双12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平台上卖过399元，但是今天呢我们又直降30，从没有的价格，那么以后呢这样的价格也很难说了，是369元，您拿走的是16瓶4箱400毫升一瓶的啊、所以呢这个机会特别难得，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年终感恩大回馈的特别节目， 对， 所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粮新疆红花籽油。 没错，这个红花籽油中啊，因为含有非常高的这个亚油酸，所以被称为健康用油和高档用油，是世界卫生组织都在推荐的。而且呢红花籽油中的这个亚油酸是别的普通的食用油无法比拟的，像花生油呢才只有10%左右，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啊，像这个菜籽油的话只有10%左右的亚油酸，也很少，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橄榄油，其中的亚油酸含量才只有7%左右，所以目前红花籽油亚油酸含量非常之高的就是红花籽油了。那我们很多人都说你送烟送酒或者送一些其他的东西，老年人未必他都能用得上，而这个时候你要是送上一箱油，哎，他家家户户每天你做菜都得用，所以又吃到健康的东西了，又送到他心坎里。 没错，你送烟送酒是送一个人哈， 是 送这个的话呢是送一家人呐、 对，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369元，买不到一箱的价格，您拿走的是4箱16瓶400毫升一瓶的，市场价1596，那么今天您只要369元，拿到的是中粮新疆红花籽油。那今天是年终感恩大回馈的时间，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吧。 林耕一指，西半球的橡树林依旧郁郁葱葱，因为温度和湿度更适合橡木生长，所以更高品质的白橡木就产自这里，它们密度紧实，花纹美丽。 橡木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做成家具摆到您的家里，连同建材施工电器灯具窗帘只要999一平米，想要这样的家就打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方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泉麦新富强粉上市了，吃了吗您呢？ 老泉，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泉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订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泉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呐、 妈，在全包园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大家好，我是赵亮。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号，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京南古苑囿，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